大家好，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香港是一个世界级的城市，世界级高的楼价，世界级长的每周平均工时，同埋世界级低的快乐指数，这几个世界级到底反映了什么呢？这样的香港是不是又真的有问题呢？曾经有一个哲学家讲过，他说以往的哲学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个世界，但哲学真正的任务是在于改变个世界。这位哲学家叫马克思，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此岸，马克思就在彼岸。如果马克思从对面看过来，他会怎样改变香港的问题呢？今集哲学有偈倾，我们谈马克思主义，我们谈下马克思可以怎样帮我们改变这个香港面对的问题。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主持。首先介绍这边的就是洪恩，我的长期的战友，和我上了很多集的节目了。咁呢邊咧就係 Roger， 可唔可以特別提一下？因為咧啱提起 Roger 嘅時候咧，阿Daniel 就話：咦 ，Roger 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嚟喎。咁我認識咗 Roger 好耐，但我從來都唔知道，係我都唔知道呢件事。咁今日就即管探下Roger 有幾座啦。咁另外最後要介紹嘅就係 Daniel 李達寧，咁佢就係民間學院嘅課程統籌啦。咁亦都係我哋一個獨立書店嘅店長。咁咧，而且更重要嘅係佢係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咁所以今日請佢上嚟同我哋講下馬克思主義咧，就相當之合適啦。咁或者我哋就正式討論啦。我想問一下，其實首先咧，我想問一下，其實我哋過咗咁即係馬克思主義都出現咗一段時間啦。咁而馬克思主義要強調嘅就係一種共產主義啦，可能有啲人會咁認為啦。而去批判嘅就係資本主義啦。咁但我哋見到歷史上面其實太弱留強，我哋見到留得低嘅似乎都係一啲資本主義嘅社會，而好少好少好少嘅社會主義嘅社會啦。咁好似證明咗，咁係咪真係馬克思主義錯呢？咁如果係咁，我哋其實有咩理由要讀馬克思呢？點解即係我哋今時今日仲有咩？點解我哋要讀馬克思？ 打鬼咩咁樣？ 如果真係你當佢係一個即嗰啲叫咩鬥爭緊或者對決緊嘅意識形態啦，咁呢個角度睇馬克思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係真係應該係叫失敗嘅。即如果你要咁樣 frame 個問題喎，咁所以你頭先咁 frame 翻，我答唔到話有方法睇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可以 backtrack 少少，就係其實馬克思都唔係咁開始啊嘛。馬克思開始嘅問題就係佢身處一個社會叫做資本主義社會。其實當時都冇呢個名添，其實馬克思嘅時代之後先有呢個名。咁佢要做咩呢？佢就話：我哋望而家呢個社會有咩問題。咁資本主義社會，你已經頭先講咗一大堆問題啦，係嘛？即係例如樓價高啊、工時長啊，同埋我成日都話，其實我哋人均生產力由戰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翻咗幾倍噶啦。咁但係我哋嘅生活又冇改善咗幾倍呢？咁你有好大嘅問號啊嘛。咁馬克思一嚟就係話：喂，咁我哋望下而家個社會發生乜事啦。其实而家呢个社会系咪好美好先？我哋咪好鍾意资本主义，我哋咪觉得好快乐，系咪好实现到我哋嘅人生嘅目标？咁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可唔可以諗下究竟资本主义社会有咩问题呢？咁马克思系一个好好嘅资源，如果我哋而家今时今日去问呢个问题嘅话，咁马克思就有好多嘢讲俾佢听。咁然后就话俾你啦，资本主义点解你觉得唔开心啊？因为咁囉，因为咁囉。咁 Roger 應該就有好多說話會話俾佢聽，究竟點解馬克思講嘅啲咩？ 一陣我哋有排講啦。不過另一樣嘢，我想都提一提就係、即係除咗頭先 Daniel 講咗個角度咧，就係、你從一個意識形態鬥爭啊，好似我哋而家唔係好多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咁，好似輸咗啦。咁但係我嘅從一個理論啲嘅層面講、就係即係而家所謂輸咗嘅嗰種馬克思主義，就係咪真係馬克思本人嘅一啲諗法呢？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我諗我哋一陣可以討論嘅問題啦。即係究竟會唔會一般人對馬克思嘅理解或者個印象？其實未必是反映緊馬克思自己本人的嗰個睇法咧，咁、 因為我覺得頭先講呢兩點是很重要的，因為個問題就是我諗比起馬克思佢當時去寫不同的論著去批判佢當時的社會，其實到而家可能都已經過了百幾二百年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邊，即係毫無疑問，其實社會可以話是進步了很多啦。我諗大家都會咁覺得嘅，即係我哋無論係物質上或者制度上，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同以前差好遠，已經有好大進步。但其實似乎去到呢一刻咧，我哋覺得仲有好多問題係當年馬克思指出咗嘅，我哋好似都仍然到而家仲 struggle 緊，仲掙扎緊，想去解決佢嘅喎。即係尤其係關於經濟上面啊、政治上面啊、勞工方面啊，好多唔同嘅問題。咁而甚至可能近年我哋甚至會，如果睇時事會聽過就係、是、啊，可能喺外國好多國家有所謂民主退潮嘅現象啦。咁其實如果你深入去睇，其實就係一個 全球化導致嘅一個政治經濟上面嘅衝擊，衝擊咗好多唔同國家佢內部嘅制度，造成咗即係加劇咗或者突顯咗佢哋內部好多嘅矛盾，令得我哋以往一路相信嘅自由民主制度，再加埋福利嘅制度，呢啲制度好似似乎都唔能夠完全抵禦得住呢啲咁嘅衝擊。咁所以會唔會我哋今日點解要睇馬克思？其實就係要諗下，會唔會係有啲問題係馬克思一早指出咗，但係可能因為中間經過歷史嘅原因點樣，我哋慢慢忽略咗，然後於是我哋就覺得啊，好似我哋個社會要進步嘅，咁咪搞好啲自由民主體制咯，搞好啲民主，然後搞好啲福利制度，咁就夠咧咁樣。但係其實咁樣會唔會反而忽視咗個問題咧？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點解有價值，即係亦都係頭先兩位提過點解我哋今日要再討論馬克思嘅原因。 或者可以咁講，我總結一下，即係啱啱三位嘅講法咧，就係可能你哋兩位就會覺得，咦，馬克思主義雖然可能喺現實上面失敗咗，但係唔代表佢嘅理論冇洞見，而佢嘅洞見正正可以適用於我哋今日身處緊嘅資本主義社會。講翻佢嘅問題喺邊啦？而 Walter 就係話，甚至乎可能喺理論上佢根本冇錯，因為可能佢錯，只不過我哋誤解咗佢啫嘛。而我覺得可以再退一步去講咧，就算佢錯咧。我覺得我哋都有理由要去讀佢，因為其實如果我哋話一個哲學家錯嘅話，我哋就唔應該讀佢咧。咁其實你可以睇翻成個哲學史上， 冇人可以讀， 我哋冇人值得讀噶啦，因為每個哲學家都錯噶嘛。所以我反而覺得個重點唔係喺個哲學家度有冇錯啊，而係在於可能佢可以帶到啲仲剩低啲乜嘢係可以俾我哋用到嘅咧，而且可以俾我哋再帶出一啲突破咧。反而呢個先係重點啊嘛。咁所以或者我哋應該從一個咁樣嘅角度去睇下馬克思主義啦。但我又想問一下喎，咁啱啱 Roger 就話有啲人誤解咗馬克思。 我哋要睇馬克思點睇我哋之前，係咪應該睇下佢先啊？未必個個識馬克思嘅喎，雖然我哋講到好似佢好熟咁樣 friend 咁樣。 好啊，睇個樣先啦。 咁呢個我哋見到係馬克思啦。馬克思咧就啱啱咧係200歲生日啦，今年係。咁就佢喺200年前咧就喺德國一個小鎮出世，喺德國受教育，亦都係得到博士學位。咁然後佢因為，但佢好早已經參加好多嘅政治運動，咁所以咧就被當時非常之嚴酷嘅政治打壓，咁就流亡咗法國。咁佢喺巴黎住咗一陣，但係咧都唔掂，又俾人趕。咁卒之就趕咗一個即係資本主義最發達嘅地方，就係英國嘅倫敦。咁啊，好多人都知道噶啦，佢喺今時今日嘅大英博物館，咁當時係大英圖書館入面咧，就埋頭寫作，就寫咗佢今時今日我哋見到嘅巨著啦。就係《資本論》第一卷，咁佢好多嘅著作都係喺嗰度寫嘅。其後佢都參一路都一路有參與好多嘅工人運動。咁譬如我哋今時今日所知道嘅第一國際啦，都係由佢開始搞起先嘅。咁啊，發展咗好多好多嘅嘢。咁啊，即係去到即係佢未見到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前咧，就過身啦。 可能就正正因為佢發展咗好多嘢，所以留咗好多嘢俾人，亦都有好多誤解啦。所以。如果係咁嘅話，我想問一下啦 ，Roger， 其實我哋一般對於馬克思有咩誤解咧？同埋呢啲誤解點樣阻礙咗我哋真正閱讀馬克思咧？ 馬克思自己本人都講嗰個好出名嘅一句説話，就係話呢個就佢自己所知啊嘅理解，即係佢嗰個年代我已經係講緊佢未死啊，都唔好講而家，就係佢並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咁即係其實當時已經好多人對佢嘅理論作出好多解釋啦，而佢未必全部認同，嗰啲係反映緊自己真實嘅睇法。咁但係我哋就唔會講啲好理論學究式嘅考據啦。但係我哋即係從一個好基本日常，我哋普通人對馬克思如果有印象嘅話，會有啲咩印象出發去睇下。譬如通常我哋即係紅欣，我譬如問下你，即係一般你覺得聽到馬克思呢個名啊，即係你當然你好啊讀過好多書，咁你當普通人喺你印象中咧應該話你個朋友咁樣啊，佢冇讀哲學嘅，即係佢諗即係聽到馬克思會聯繫到啲乜嘢？ 我諗尤其講話歷史上面，我哋開始咪話好似見到喂馬克思主義所即係馬克思主義底下嘅實驗好似好多都失敗咗喎咁樣，咁我諗其實大家諗起就可能就係例如以前嘅蘇聯啦、中國嗰度嘅實驗啦，咁例如係你話講話覺得馬克思主義係咩？我諗一睇好多人都會覺得哦，咁咪全民大煉鋼咯、大鍋飯咯、人民公社咯，即係呢啲好似我哋會覺得好似而家聽落現代社會入邊，我哋覺得好荒謬嘅制度咁樣，即係做啊36，唔做啊36，即係我哋會覺得係類似咁樣嘅社會制度咯。我諗一般人 佢係一個歷史預言家啦，我諗好多人都咁諗啦，就係會話資本主義最終會倒台，然後迎來嘅就係呢個共產主義啦。不過好可惜，我哋應該未必見到今呢一日啦。 所以大概佢可能第一諗到第一馬克思。就諗起共產主義，就係佢鼓吹共產主義，講好多關於共產主義嘅嘢。而講共產主義就即係講緊咩呢？講一種分配嘅方式啦，至少提倡，就係所謂做有36，唔做有36。咁於是你一諗到呢啲咧，就聯繫到哇，咁呢啲養懶人啦，係咪？做唔做都有。 咁我做咩要做啊？咁樣，所以就一個好冇效率嘅制度啦。從經濟嘅角度嚟講，第一，所以個生產力會好低嘅。第二就係咁，如果你真係想實現呢種理想，咁你點做啊？你咪逼啲人咁做咯。所以佢要透過好嚴厲嘅法律啊、懲罰啊，去逼使啲人去跟呢一套咁嘅制度，係啦。咁於是好極權啦，自然。而且啲人就好唔自由啦，相對係咪？所以好似大大概概都係重視平等嘅，即係好即係呢個可能都會同意。 平等咁窮咯， 要犧牲好多嘢喎，要均窮，但又唔自由，又極權，人又生活得唔好，又唔快樂。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唔理想嘅制度，亦都唔現實。因為如果你真係要咁樣做嘅時候，其實牽涉一樣好重要嘅問題，就係你要扭曲人性。所以共產主義嘅一個社會係完全唔適合人生活嘅一個社會，喺你意思之下。咁呢個我估就係一般人嘅睇法，即係但係得意嘅就係咧，其實頭先我哋講嗰啲嘢咧，正正就係馬克思要批評資本主義嘅嘢，包括唔自由啦，冇平等固然係啦，得嘛？好極，即係會變到最後，其實可能人係決定唔到自己做啲乜，表現唔到個性啦。一般人會覺得共產主義嘅人係人都一樣咁樣啊，所以表現唔到個性啦。咁而且好唔幸福，但係馬克思嘅講法就係資本主義先係一個最唔適合人生活嘅地方。最扭曲人性，所以在呢種制度之下，人是生活不到 的。嗯哼，哇！所以其實馬克思主義都講了幾多，反而其實我哋一般人都會關心的課題啊，即係我哋嘅人性能唔能夠充分地體現啦，跟住然後我哋可唔可以生活得好自由啦、好快樂啦？而反而呢啲就係一般人會覺得馬克思主義做唔到嘅嘢啊嘛。或者 Daniel 咧，你覺得會唔會仲有啲咩誤解，或者仲有啲乜嘢係值得我哋去反思翻嘅咧？馬克思？ 我谂马斯有一个洞见，就是你开头开场讲的那个对于哲学的想法，就是他觉得哲学是一直以来只是解释了一些东西，但我们没有用哲学的方法或者用其他的方法去进入这个世界去将它改变，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他会对现在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的一个回应。 嗯，所以我諗馬克思嗰種哲學同我哋都幾唔同啊，因為我哋一般覺得哲學就係理論啦，咁同個世界可以冇關噶嘛。但馬克思嘅哲學就係要翻去現實度去改變啲問題。所以我諗或者我哋下一節哲學有偈傾，再翻嚟睇下馬克思主義可以俾到啲乜嘢創建我哋去睇下我哋今時今日香港嘅問題。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我哋继续倾马克思主义。咁咧，其实我哋今节咧主要就会讲下马克思主义嘅人性论，因为咧佢会关乎到去讲嘅剥削啦、异化嘅问题，其实可能可以帮我哋回应到香港依家面对紧嘅问题嘅。但系喺讲呢啲嘢之前咧，我哋首先俾翻个时间 Roger 去讲一讲佢上节未讲完嘅嘢先。 系好长气，有啲咁头先亦都提到，啱啱最尾完之前就系讲紧有好多人会对马克思有啲错误嘅印象啊，而且好理所当然嘅觉得，譬如一个就系做系36，唔做系36。我次次教過好多次馬克思有關嘅嘢，問親第一個講法啊，啲人你對馬克思有咩印象？都係話做係36唔做係36啦，佢冇效率咯。咁但係我跟住就會話，即係其實做係36唔做係36就真係好戇居嘅，係咪？即係做唔做到咁多？咁但係當然我哋唔用呢個方式嚟講，就係其實嗰個叫平均分配啦，似乎係就係所有人都得到一樣咁多嘅嘢咁樣，無論你嘅貢獻係幾大。咁但係呢個至少啊，即係孤物論嘅制度係咪即係可行為咩？呢個唔係馬克思嘅講法，好明顯係。因為馬克思從來冇講，即使佢有講共產主義，但係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就係其實馬克思主要嘅著作討論嘅嘢都唔係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而係資本主義。佢主要係針對資本主義嘅一啲嘢，佢睇到嘅現象嚟作出一啲批評或者分析嘅。咁啊，對於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佢有提過一啲嘢，但係唔係佢嘅理論嘅核心嚟嘅嗰度。呢個第一點。第二就係即使牽涉到一啲所謂同分配有關嘅嘢，佢講嘅分配，譬如。佢會將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分做兩個階段啦，即係覺得係資本主義咧要過渡到另一啲制度啦。咁社會主義係點咧？就係、是、各盡所能，就按勞分配，即係你做幾多就攞翻幾多。而共產主義就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啦。你需要幾多就會得到幾多。咁第一個部分，頭先嗰兩句，即係之前嘅各盡所能就係睇你付出啦，一個就係睇你攞到幾多。咁通常我頭先想強調一點就係話，好多時大家對馬克思主義嘅印象，其實正正就係馬克思覺得資本主義有嘅問題。我哋好多時一般人嘅諗法就係、是，啊啲共產主義做係36唔做係36，咁所以咪養懶人咯。因為喺資本主義社會就唔同啦，因為我哋係多勞多得啊嘛。但係大家諗真啲，係咪真係咁？即係資本主義社會 是不是真的做得最多，即是一个礼拜做八日，每日做25个钟的人就是最有钱的人呢？ 咁呢个都同自由有关啦，即係你头先讲嗰样嘢话你做有36唔做有36，咁我即係似乎你係应该做36就攞36，唔做就冇，係咪？咁但係资本主义係 exactly 係调转㗎嘛，就係我哋呢个社会，我哋梗係做到即係年轻人啦，係咪？梗係做得辛苦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其实唔系㗎嘛，即係资本主义里面有好多人係唔使做㗎嘛。 除非你打高尔夫球真係好痛苦。 即係我成日都话资本主义社会成日都话我哋自由，但係有一种自由系一般人冇嘅。我哋個個都有打邊份工嘅自由，呢、這個其實資本主義成日都同我哋講，喂，你有自由揀咩工做嘅，咁但係有一種自由係你可唔可以揀唔做啊？你冇得揀唔做噶嘛，即係但係有啲人係可以揀唔做的，即係呢個世界有某一種人，咁喺馬克思嘅批評即係分析裏面嗰啲就叫做資本家，就係佢可以唔做嘢，佢可以坐喺度，即係然後就等收租嘅。咁香港有好多呢啲人噶嘛，香港有啲叫做地產霸權，有地產商，亦都有收租佬。如果你唔知喺邊度剩落嚟有幾層樓俾你咧，咁你可以咩都唔做。咁但一般人係冇嘅。咁所以有啲人係唔做咧，都有36嘅喺資本主義社會入面係，並且佢哋可以係從來都冇努力過。你可以話唔係，我努力賺錢賺咗幾層樓，但有絕大部分嘅樓宇咧，即係我哋而家香港先算咧，都未必係一個人自己賺翻嚟咯，係可以係承繼翻嚟。 咁 Roger 同埋阿 Daniel 都好好啦，不過我哋開咗陣間，我哋會討論嘅，例如關於香港嘅樓市問題啦、勞資關係嘅問題啦。咁我諗我哋陣間可以再去討論，因為其實我哋都聽到，例如話資本家完全冇努力過，係咪咧？即係我哋呢啲可以陣間我哋翻嚟再斟酌翻。 不過想提多一點嘅就係、是，即係呢個你可能都可以話，會唔會係而家個制度唔夠好，所以先容許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咧？即係你 係咯，會未完善咧個制度。 會未完善咧？但我想提一點啦，即係當然可以再好多嘢都可以進一步討論落去，但係就係話，即係喺資本主義嘅制度本身啊，其實最如果我哋覺得佢最有價值啊，就係佢有效率啊嘛，一般嘅講法係係咪？但咩叫有效率呢？就係你付出越少嘅嘢，而即係盡量付出最少嘅嘢，而得到最多嘅回報嘛。即係呢個就即係如果個極致版啊，終極版係咩？就不勞而獲啦。即係其實應該係咁啊，你付出最少嘅嘢，得到最多嘅就最好啦。咁所以反而我頭先帶出呢個問題，正係想話，即係其實如果我哋一般去指責馬克思提倡不勞而獲，其實我想話嘅就係馬克思其實提倡至少喺社會主義嗰種分配模式係應該按勞分配，而調翻轉咧資本主義社會其實如果佢強調效率嘅話，是比較可能強調不勞而獲多啲，而實際的現實情況就好似 Daniel 頭先咁講，真係做得少啲嘢嘅人，似乎係得到多。 同埋嗰啲叫成功人士啊嘛， 係啊，嗰啲 係邊個最成功？就係你做得越少，然後收得越多錢，咁就叫成功啦。啊，即係我哋個都係咁諗。 咁如果話呢啲就係我哋對馬克思主義嘅誤解啦。咁其實調翻轉講，咁究竟馬克思主義佢？真實嚟講係點樣睇個社會同埋或者點樣睇人呢？其實佢覺得人係應該要點生活先叫合理嘅呢？其實即係呢個你哋兩位點睇呢？ 咁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即係而家呢，即係現代思潮有啲叫後現代思潮啦，咁就有一種講法就係冇中心嘅，冇本質嘅。咁有好多呢啲講法裏面呢都係左翼，都係蘇格馬克思主義者嚟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咁佢哋就會話咩，就係你頭先個問題有冇人性啊，有冇咩原本啊，咁佢就冇囉。 我預設咗有啲 冇人性囉，冇本質㗎嘛，因為人係冇本質嘅，就係、是、你自己創造啦，或者睇下個社會點樣無數你啦咁。咁但係如果我哋返返去馬克思嘅嗰個原文呢，佢未至於去到咁盡嘅。事實上佢有某一啲咁嘅情感，某一啲咁嘅片段話其實唔係好似你以為咁嘅。因為其中有一個即係好多人對於馬克思嘅想法就係、是、咁、哦、你唔錯誤判斷人性囉，你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即係所有人均分啦，所以即係無私大愛啦，所以大愛左膠啦，係咪？咁但係馬克思就佢入面呢佢有講過，佢話人呢有一種類全有，就是、我哋有啲基本嘅能力嘅，譬如我哋識得溝通嘅、我哋想勞動做一啲嘢出嚟嘅，即係如果我哋唔需要擔心衣食住行嘅問題，即係我哋飲嚟，你有一啲人未必係會日日坐喺個梳化上面睇電視或者上網就算嘅，佢會自己做第啲嘢嘅。咁馬克思就係人就係有一種創造性，有一種溝通啊協作嘅能力。咁由呢個基本開始，我哋可以講人有好多可能性，有好多嘢可以做出嚟。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馬克思對於人性有另一個講法，我都要介紹一下，就叫 trans individual。呢個唔係佢自己講出嚟嘅 term 嚟嘅。佢話人與人咧，佢話我哋點樣理解人咧？唔係逐個人去睇佢係乜，亦都唔係將所有人 group 埋， 然後當佢一個整體咁睇。佢話你要認識人咧，要睇人與人之間發生咩事。咁呢個其實喺哲學上，即係哲學有幾傾啦，我哋講下哲學。有一個叫唯名論，有一個叫實在論，對於本質嘅想法。咁、馬克思好特別咧，就係佢兩樣都唔係。因為如果你話本質論咧，就係好似其實中國傳統話人性本善。咁你善咧，你係人啦。話有個人唔善咁，佢唔係人咯。即係如果我哋 bite the bullet 就變咗咁。咁但係呢種咧就係一種好硬嘅想法。另一種就係話，我唔係，其實每個人咧。我哋點樣知道人係咩咧？我哋唔係話有一個人嘅絕對嘅概念，符合佢就係人，唔符合就唔係。而係我哋睇翻人 係 乜嘢， 然後取翻出。呢、這個就係你所講嘅唯名論啦， 應 該 係 嘛？ 呢、這個就係唯名論。頭先嗰個就係實，即、就、係、是、第一個係實在。 第一個係實在。 呢、這個係唯名論。咁但係馬克思兩樣都唔係，佢話你唔需要理呢啲嘢。我哋理咩？就係理究竟實際發生喺人與人之間嘅係乜嘢。咁、我舉幾個例子，你話咩意思？其實語言就係一種，即係我哋一個咁日常嘅嘢，語言。你話語言喺邊度啊？語言喺你度啊？嗱，語言唔會一個人用啊。因為語言，如果你譬如用呢、這個維根斯坦嘅講法，佢話語言一定係要用出嚟，係一個要互相指應先得嘅。即係我要認你嗰句嘢，我講一大堆嘢，你聽得明我講嘢嗰啲先叫語言。所以語言唔會係喺我嗰度，亦都唔係淨喺你嗰度，喺我哋之間嘅溝通。我每講一句説話，你聽得明，你講翻轉頭我又聽得明。呢、這個就係發生喺我哋之間嘅嘢。所以語言唔係存在喺邊一度。咁如果用呢樣嘢嚟做例子咧，馬克思就話人性都係一樣。人性就係我哋觀察有啲咩發生喺每個人之間嘅。咁可以除咗語言，仲有好多嘢啦，可以係愛情啦，啊，即係愛喺邊度？愛喺兩個人之間。啊，仲有仲有咩？仲有價值啦。我哋都共同追求某一啲理想，甚至乎喺自由主義裏面最強調嘅兩種價值，自由同平等，都係發生喺人與人之間。呢啲就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 但我想問一下咧，嗱，你就話本質就喺人與人之間嘅互動中顯現出嚟啦。咁但係我想問呢種所謂嘅本質會唔會變咧？因為我哋人與人嘅互動喺唔同嘅歷史時空都會改變噶嘛。即係以前可能我哋冇咁追求愛情嘅，但係依個年代我哋特別強調自由戀愛。咁所以呢個似乎變咗我哋人嘅本質啦。會唔會人嘅本質只係一個歷史性嘅事件咧，或者東西咧？所以係唔同嘅，唔同時空就。 哦，咁呢個就係頭先我哋講翻馬克思有兩個做法，一個係類傳有，即係我無論如何你都有某一啲基本嘅能力㗎，咁、你係類傳有。但你講得好好就係話，喂，有啲嘢係隨住嗰個社會環境同埋歷史條件改變嘅，人與人之間相處會改變嘅。咁、於是佢咪就係唔同咯，係、咁所以對於馬克思嚟講咧，歷史我哋要點樣理解人性咧？要喺歷史入面去理解人性。以前嘅人有唔同嘅社會模式，佢係出現過，可以有唔同嘅可能。咁譬如我哋舉個例子，好多左翼或者馬克思主義最中意講，因為我哋研究人類嘅歷史，佢發覺以前嘅人嘅交往同而家係好唔同。因為譬如對馬克思最大一批人，人性係自私嘅咁樣。咁馬克思就問呢個問題：我覺得你話佢係自私，咁你喺歷史上觀察佢點樣自私啦？咁如果你觀察歷史，有好多唔自私嘅片段喎。嚇，譬如最古老嘅所謂原始共產主義，即係我講緊係文明以前 prehistoric 嘅時代。原始人啦，佢哋係狩獵同埋 收 採野果嘅 hunting gathering 嘅。咁好多人就話，其實嗰個時代冇可能自私嘅，因為冇辦法保存任何嘢。譬如你，哇！我打咗好大隻大象象翻嚟，我自己食曬佢，咁食唔曬噶嘛？咁你點做？咁你咪分翻俾你同你一齊打大象啲人咯。你話收咗一扎摘咗一扎蘋果翻嚟，咁我攬住佢啊，咁冇意思，因為你食得幾多蘋果啫、你又慢慢你咪分翻佢咯。咁當時嘅社會條件，呢個其實我已經進入到馬克思嘅某啲講法，就係話你點樣生產，你點樣去累積你所得嘅嘢咧，會影響你有幾自私嘅。因為你攬住啲嘢都冇用咯，咁你咪分曬佢咯。咁喺嗰個時代人就冇咁。 可唔可以咁講咧？就係、馬克思睇人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係類嘅層次，就係、其實我哋人作為一個類咧，有啲共通點嘅。而呢個共通點，似乎馬克思嘅意思就係話，我哋會透過勞動啦，或者生產啦，去實現自己。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而另外一個層次就係我哋去歷史度睇，睇下唔同嘅年代人有咩共同嘅特質，就可能自私或者唔自私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分到呢兩個層次嘅。但我就想問一下，如果喺第一個層次類傳有，馬克思點樣證明我哋人真係要實現自己咧？點解我哋人唔係例如我哋好食懶飛嘅？我唔想實現自己，我就係想 hea 嘅啫。咁可唔可以係一種人嘅本質咧？ 而家好多呢啲人 啦， 其實 係依家我自己就係啦， 我都想 hea。 唔係咁，我會問一個問題：你譬如 hea， 你會做咩？ 乜都唔做咯，即係休息。 上下網啊，聽下歌。 嗱，你點都會上網聽歌噶。即係我唔知道有幾 hea 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坐喺度咩都唔做， 咁就真係絕對離棄。但係好多時候所謂棄係上網聽歌嘛。咁呢啲嘢其實都係你揾到你自己㗎喎。即係譬如聽歌，好多人會話點解你鍾意聽呢隻歌，因為我覺得呢隻歌令我有咩感受。如果你咁講嘅時候，其實仍然係有關你自己。其實呢種都係一種實現自我，即係我哋去到一個最基本嘅層面，就係話你就算喺做打機啊、上網之中，你都係揾緊同呢個世界 connection， 揾緊自己。嗯， 我諗 Daniel 嘅意思就係話，其實真正嘅 hea 咧係好難嘅，我哋要真係 hea 係好難做得到。咁或者我哋下一節哲學有偈傾，我哋翻嚟繼續睇下點樣 hea。歡迎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上一節就提到咧，馬克思覺得人性嘅本質咧就係要實現自己嘅，而我哋就提出咗個質疑啦：人唔可以 hea 嘅咩？咁我知道 Roger 其實就有啲諗法，我想俾個時間 Roger 嚟講下。 好，咁啊，關於即係馬克思對人性嘅睇法咧，覺得即係佢會認為好似 Daniel 頭先咁講啦，即係嗰佢有本質嘅，不過嗰個本質唔係一般覺得嗰啲匿喺背後啊睇唔到，而係佢係表現喺你嘅行動嗰度啦。咁人作為人有一種好獨特嘅能力，所有人都有嘅，就係佢會有一種自我意識啊，去自我反省咁樣，所以佢會知道自己做啲乜嘢。所以人嘅行動同其他生物係唔同嘅嘅活動，佢哋由本能驅動啦。而呢個係人最重要嘅嘢。我哋一般會覺得人最緊要嘅係佢識思想啊、思考，但係即係頭先 Daniel 都有強調一樣嘢，人嘅語言呢樣嘢好重要，因為人思想係通過語言，而語言嘅需要係因為人開頭都只係為咗自己維生咁樣要做一啲揾啲嘢食啊、摘嘢果、捉野獸。咁但係人又能夠反省，佢唔會永遠都以同一種方式去活動嘅。佢會諗到一啲未存在嘅方法，去能夠盡可能再滿足自己好啲。咁其中就係人會發現自己能夠離開自己嘅觀點去睇呢個世界，去睇到一啲其他嘅可能性，又能夠睇到其他人都係同佢同類，於是佢哋有合作嘅可能。即係慢慢你又發覺原來合作係會生產得多啲嘢嚟滿足到自己嘅需要，滿足得更好嘅。咁於是又如果你要溝通得好啲，就會自然可以得到多啲嘅食物啊等等啦。咁你需要語言啦，所以就發展語言啊呢一大抽嘢出嚟。所以呢個係人好獨特嘅一方面。但呢樣嘢反映出嚟就係、是、其實人好多時透過佢嘅勞動咧，係去表現緊自己嘅諗法啦。啊，即係人作為人獨特嘅就唔係好似其他生物咁，佢哋都要食嘢，人都要食嘢。但係人去揾食啊，透過生產啊呢種所謂。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啊！頭先 Daniel 都有提呢樣嘢。咁喺呢樣嘢嘅時候，就好似我想舉一個例子，就好似一個畫家咁啊，即係一個畫家，我哋叫 painter 係咪？即係畫家係咩嚟嘅咧？當然你話我佢食飯瞓覺啦，咁係，即係呢個唔係錯喎。但係你咁樣講講唔到畫家嗰個最重要嘅核心啊嘛，個本質啊所謂。而畫家通常你會點樣理解佢咧？就係佢係一個進行某啲活動嘅一種人，就係佢畫畫嘅，佢 painting 做呢個活動。咁但係咩叫畫畫咧？画画就是产生一幅画的过程嘛，你 produce 一个 painting 出来嘛 ,painter,painting,painting 咁样。咁好得意我觉得呢个系。因为其实我一般会觉得哦有个画家佢画咗幅画出来，画同个画家系两样嘢，个活动又好似系另一样嘢。但对马克思来讲呢，人就好似你了解人就好似了解画家咁。你说人系啲咩？人就系肚饿要食嘢㗎啦。咁系呢个唔系错嘅。或者要食好多嘢咁都唔系错。但系呢个咁样讲嘅时候，人同其他动物系冇分别嘅。你就睇唔到人嗰个特性啊。作為人性嘅意思，個所謂本質啊，喺呢度，唔係話一定要永恆不變咩，而係人最能夠區別於其他嘢最有特色嘅、最有價值嘅就係呢個部分。畫家係咁，人都係咁。嗱，當然唔係每個人都要做畫家，但係每個人都係透過一種 production 嘅活動啊，即係好似畫家要畫畫，咁你唔做畫家，你可以做第二啲嘢，你做陶瓷啦，你甚至做其他活動啦。但係你人去透過一種活動嚟實現自己作為人嗰種人性。喺呢個意思之下，佢產生出嚟嗰個 product 其實係同佢有一種好內在嘅關係嘅。你去參加陶瓷班咁樣啊，你整個陶瓷出嚟，嗰、那個係你整出嚟嘅嘢，即係你可能你都覺得好核突嘅。但係火燭，你試想下，你第一樣嘢，喂，立嘢走啊咁樣，你立咩？喂，隔離同學整得靚啲，我立佢一個。即係佢除咗藝術家啦，你知道出名值錢，咁另一啲考慮啦。但係通常你好不自覺會立走自己嘅作品噶嘛，因為你嘅 product 係你作為 producer 一個好重要嘅一面嚟嘅。呢、這個要同跟住講二化 吧。但係點解可以回應到嗰個 hea 嘅問題 咧？其實會唔會就係想話資本主義就係、是、其實就係壓抑咗呢一面，定係點樣呢？即係如果我哋翻返去講資本主義嘅問題， 所以我想講嘅就係話，即係通常一個人佢係由於要透過佢嘅行動做一啲嘢出嚟，先至能夠體現到自己作為佢嗰個特定嘅人嘅個性啊嘛，嘅諗法啊嘛，佢要體現喺佢嘅活動嗰度，佢整啲嘢出嚟或者做啲咩，佢總要做一啲嘢嘅，佢未必好實際要畫一幅畫，可能佢唱首歌啊，係咪啊？佢做一啲嘢嚟表現自己，所以咧，其實人係 作為一個人嚟生活嘅時候，係要不斷表現自己呢種個性啦。hea 係咩意思咧 ？hea 係乜都唔做嘛，攤喺度休息嘅狀態。你唔能夠用一種休息睡眠嘅時候，你表現唔到人性啊嘛，係嘛？甚至你食飯食得好開心嘅時候，你都表現唔到人嗰個。 唔係喎，我反對喎、啊、呢、這個食飯係，如果真係馬克思講係可以喎。 唔係可以，即係如果純粹作為一種充飢啊，我意思係，即係你滿足生物性需要啊。但你可以喺裏面，當然你有好多好得意嘅食嘢嘅方式啦，烹調嘅方式， 就係一個美食家。 延伸落去係啦，你可以做一個美食家。其實呢係 可以。 如果你講人同其他動物有分別，其實喺真係可以喺食嘢度講嘅。有咩動物係會追求美食嘅？冇啊嘛。所有動物係追求飽足㗎嘛。 係 啦，好多人食嘢唔係追求。 但你咁講，但如果咁講 GVG 其實都好體現到呢個人性。幾多人去日本就係為咗食好嘢㗎嘛，其實。咁其實佢哋都係好體現到呢、這個。 GVG 未必係完全令到扭曲咗你人性嘛。GVG 係要利用人性㗎嘛。即係譬如人性有好多需要，佢用一啲方法滿足你。但呢個滿足嘅過程裏面呢，係會令到你喪失好多嘢嘅。譬如美食咁先算啦。我哋如果好多人係美食家，但有幾多人係願意自己整自己嘅嘢食呢？相對係少嘅。咁原來我有啲朋友真係好鍾意整嘢食嘅，但係佢唉唔整啦，好攰啦。咁佢唉去出街食算啦。咁但係我哋心諗，其實如果你觀察有啲所謂 upper middle class 係好悠閒嘅一啲有錢人啦，佢哋係會 tend to 自己整多啲嘢食嘅。並且佢話我覺得最開心就係整嘢食啦咁樣。其實好多人都可能係 佢有空閒時間， 但係佢冇時間啊嘛，大佬即 係 窮啊嘛，係嘛？咁點咁多時間自己整嘢食啫？咁所以，譬如你頭先講 hea 嗰個問題，咁有幾種可能。第一，可能佢真係好攰，所以翻到屋企佢就咩都做唔到，佢就 hea 啦。咁如果係咁咧，資本主義其實都預咗你 hea 嘅。但資本主義有兩樣嘢，第一佢要等你 hea 完翻嚟翻工啦，第二日嚇，所以你翻屋企瞓覺。 聽日準時翻工啊！ 第二咧就係資本主義去到呢個地步，馬克思當時冇咁勁嘅。就係、是、呢個時代資本主義咧，係你 hea OK 啊，你打機啊嘛，你幫我打機嘅時候幫我 debug 啊，你幫我喺打機嘅時候生產一啲動力出嚟，係、嘛？我可以令到你 hea 咧都變成一個 生產力嘅一部分。 並且如果我哋訪問一啲整機嘅人，佢會同你講佢點樣諗一個條橋咧，令到你打機嗰陣時幫到佢間公司。即係呢啲其實全部都係資本主義。佢話我啱啊，你 hea 你中意 hea 我咪將你放翻入去我哋嗰個資本主義運作入面咯。 hea 都唔好嘥，即係話。 係啊，譬如你 hea 你咪去日本咯。咁嘅你去日本做咩？你買機票啦，你要俾住宿啦，咁要做咩？要好多錢啦。咁好多錢有咩好有咩需要？咁你就努力啲翻工啦。譬如你話我日日都要去日本食好嘢嘅，咁你邊有得 quit 咗份工唔做咧？冇可能啊嘛。咁、你咪要繼續打工揾食囉。 我可唔可以咁講呢，就係、是、啱我哋就問過 hea 可唔可以係一種我哋人嘅本質，而你哋嘅意思似乎就係、是、其實 hea 都係一種資本主義社會底下逼出嚟嘅特色啦，或者一種特殊嘅活動方式啦，而可能資本主義仲會充分地利用咗呢種特殊活動嘅方式。但我想問下啦，其實啱啱提到呢，資本主義會令到我哋放棄咗一啲嘢嘅，係咪？而放棄咗一啲嘢使得我哋換取多啲勞動嘅時間啦，放棄咗啲嘢賺錢啦。咁我想問下，其實資本主義令到我哋放棄咗啲咩呢？會唔會就係令到我哋放棄咗實現自我嘅嗰個可能性呢？而呢個就可能會唔會就係所謂異化嘅問題呢？ 唔係，坦白講，我覺得人呢係無論喺任何情況底下，就算你一個最惡劣嘅情況底下，你都會想實現自己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基本。譬如我哋睇10000年前嘅原始人，佢哋嘅壁畫，其實嗰個已經係實現自己。另外，其實佢有揾過有一啲譬如石器，即係用啲石揼啲石器出嚟。我哋想當然，我覺得所有石器都應該係攞嚟有工具用途啦。你咁辛苦揼嚿嘢出嚟，應該係攞嚟用。但原來有啲石器咧係冇用嘅，即係佢譬如有揾到一個好大嘅石斧嘅頭，咁佢分析就其實用唔到嘅，因為拎都拎唔起嗰嚿嘢。即係你冇嚟揮動佢嚟打獵物嘅，所以佢係咩？佢係一個藝術品嚟，佢就係用嚟擺嚟睇嘅，擺嚟 feel good 嘅。咁所以喺任何嘅情況底下，人都仲係想表現自己，只係我係受到個環境嘅限制。譬如喺原始嘅時代，佢就冇可能跳冇可能整電子音樂嚇，因為佢冇電子嘢噶嘛，咁佢整唔到電子音樂，咁所以佢整一個石器出嚟。咁資本主義咧，其實馬克思唔係一面都批評。佢話其實社會嘅進步咧，文明嘅開發咧，係令到人有越嚟越多途徑實現自己嘅。但係個問題係咩？就係資本主義創造咗好多我哋實現自己嘅途徑啦，但係亦都令到我哋實現自己嘅方法好限制。即係譬如我哋一定要有空閒，要有錢， 先可以實現自己。 但呢個唔係幾時都係嘅咩？其實即係有冇資本主義之前，其實只要你想有某方面嘅享受，你總係要付出多一啲嘅資源去同人交換。即係呢個似乎唔係可以解決，即係唔係資本主義引出嚟，亦都唔係取消資本主義就可以消失嘅喎。因為如果你想，即係我係中意聽音樂嘅，我先買貴嘅 HiFi 嘅咁樣。咁你其實你總係要俾多啲錢去換噶嘛。咁而你點做，你亦就係要攞出人哋想要嘅嘢同換啦，係咪？咁似乎呢一個唔會一個根本啲嘅問題咧？ 咁所以其實馬克思係好歌頌，喺某一個時候佢好歌頌資本主義。佢話其實資本主義做咗一樣嘢，回對應咗頭先你講嘅問題，就係話人類當即今時今日嘅生產力已經係遠遠足夠我哋所有人得到基本嘅生活保障，並且可以有更好嘅條件去追求自我。嗱，馬克思冇話喂所有人全部以後都唔使做嘢，其實馬克思冇咁講。睇馬克思佢自己，佢馬克思嗰個年代，佢係鼓吹咩？佢話八小時工作制，呢個馬克思自己有支持。佢話八個鐘頭你做完嘢咧，做咗基本嘅生活需要咧，即係嗰個時你真係揾食啦。剩翻嗰啲時間，八個鐘頭瞓覺，八個鐘頭係完全屬於你自己，你唔需要要 hea 先嚟休息到，因為另外有八個鐘頭你已經休息咗啦。然後你可以做第二啲嘢。咁如果我哋睇下人類嗰個生產力，即係我成日都舉個例子，如果我哋唔知道200年前發生咩事，我哋諗30年前，30年前香港人係休閒過而家嘅，即係你都講啦，話喂工時越嚟越長，然後我啲樓越嚟越細，點解發生呢件事呢？ 越嚟越貴添啦， 係越嚟越貴，越嚟越細。咁呢個同資本主義嘅 promise 或者資本主義我哋越嚟越累積更大的生產力係背道而馳嘅。咁令我講多一樣嘢就係、是、有一個危機咧，係以前你頭先所講就喂大佬咁食都冇得食，咁點算？以前係會發生呢件事，有饑荒啦，有自然災難啦，一下我哋又死好多人，好慘噶。但係好多人都話，其實饑荒同埋饑荒因饑荒而死呢樣嘢咧，喺100年以嚟已經冇再發生了。即係如果會有發生嘅話，係因為啲分配嘅問題，唔係因為本質地唔夠食，係有一定有剩餘嘅食物餵飽曬所有人。 咁如果係分配問題，咁點解唔可以好似我哋平時一路想象咁，咪俾多啲福利咯，做財產再分配咯，咁樣即係。系咪呢啲嘢都夠咧？定系因為平時聽左翼，我哋好似都成日都覺得啊，左翼咧係點解叫左啊？因為佢係似乎考慮一啲激進啲嘅方案嘅，佢唔係只係話個社會要多啲福利保障，有安全網要起高啲，要減低啲貧窮人口，即係唔只係咁簡單嘅，似乎係要改變一啲結構性啲嘅問題嘅，即係包括可能甚至要喐動私有產權嘅。咁其實如果聽你咁講，咁係咪做好啲再分配，即係用一個所謂冇咁左嘅方式，已經可以處理到呢個問題？ 我簡單講一句喺度，馬克思咧自己其實會覺得咧，資本主義嘅制度本身啊，佢係適宜或者只係以一樣嘢為目的啦，就係、是、以累積資本為目的。至於生產出嚟嘅嘢係咪真正滿足到人嘅需要咧，其實呢個係唔關事嘅，即係佢未必話一定要做啲唔適用於你嘅需要嘅嘢咁樣，甚至好多時佢係利用咗人嘅需要或者扭曲人嘅需要嚟令到呢個生產更加符合資本累積呢個目的。咁啊，馬斯本人其實都會覺得，即係好似 Daniel 頭先有提過，即係資本主義有佢存在嘅必要性，甚至唔係話有價值咁簡單，因為佢係一個最能夠釋放生產力嘅制度。所以對馬斯嚟講咧，其實如果你未經歷過，反而呢個資本主義嘅階段咧。你直接跳到去嗰啲咩社會主義啊、共產主義，就好似俄羅斯嗰啲咁嘅制度咧，其實佢根本冇足夠嘅嘢去滿足人嘅需要，去分配俾人，去追等佢哋可以有。 我諗其實呢度已經觸碰咗一啲我哋香港社會資本主義嘅問題。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翻到最後一節嘅哲學有偈傾，咁啱啱上一節其實我哋又提出咗好多資本主義嘅問題啦，而洪恩就問咗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其實資本主義咁差，會唔會只係我哋需要做一啲小修小補，例如俾多啲福利我哋嘅市民，咁就可以挽救到資本主義呢？例如其中一個我諗好經典嘅就係所謂嘅基本收入啦，就係每一個市民其實都可以得，就算佢唔工作啊。都會得到一啲基本嘅收入，咁其實咁樣會唔會就已經免卻咗我哋好多，例如翻工啊、被剝削啊、被異化，或者唔係好嘅對待呢啲問題咧，會唔會咁樣就已經解決到咧？ 唔係，首先我哋講下福利究竟係咪好多福利就叫做改善咗先？ 嗯 第一咧就係、是、佢可以係一種改善嚟嘅，即、就、係、是、我哋而今時今日好多左翼都會即係、就是、倡議更多福利，但係咁唔夠。嗱，點解咧？第一就係資本主義嘅結構本身咧，係令到佢冇辦法一路一路越嚟越均衡咁樣分配佢嘅財富嘅。譬如就算係以北歐國家或者呢過去30-40年嘅歐洲發展為例， 個經濟咧其實係我哋年年 GDP 都升嘅，但係咧唔知點解個福利制度咧係一路退潮嘅，即係減福利咧唔係淨係香港近年發生嘅事，喺過去30年喺好多發達嘅資本主義國家都係一路減緊福利嘅。咁原來佢哋講法就係經濟越嚟越差嘛。所以我哋要減福利，我哋減唔掂啦，所以要減福利。但係好怪嘅，我哋就係話，即係呢個就係一啲資本主義分析啦。譬如有一個好出名嘅法國政治經濟學家叫做Piketty， 咁佢寫咗一本書叫《21世紀資本主義》，佢就分析一樣嘢。佢話我哋觀察過去30年以嚟嘅嗰個任何嘅經濟活動嘅所得究竟係點分配嘅。咁佢見到有一樣嘢就係資本嘅分配咧係越嚟越大，而勞動所得咧係越嚟越細。嗱咩意思咧？勞動嘅意思就係我哋翻工啦，係嘛？翻工咁我翻咁多日工，每個月咪出糧俾我咧。嗱呢個咧就係最實際嘅出糧，就係勞動所得。但另外有一筆咧錢咧係你公司賺咗錢之後咧就走咗嘅，嗰啲就叫股份啦、利息啦，咁嗰啲就叫資本所得。咁如果我哋攤開條數嚟睇咧，過去30年咧資本嘅所得係遠遠超過勞動嘅所得嘅。咁同埋我哋可以知道呢條數係會越擘越大。咩意思咧？就係我哋去買保險，保險經理同佢講：喂，你買投資保險啦，投資嘅話你每年回報有 9%， 已經好低㗎啦。其實隨時多過，咁但係你諗下，每年嘅全球 GDP 得 3% 上升嘅啫，咁呢條數唔對㗎嘛？即係每年我哋整體嘅社會增長係 3%， 點解你等100蚊落去會變到119蚊或者109蚊咧？咁條數唔啱㗎嘛？其實就係資本搶咗勞動嘅所得啊！咁喺呢個咁樣嘅資本主義嘅制度底下咧，佢會獎勵嗰啲資本，然後懲罰嗰啲你唔投入資本嘅人。咁最後結果係咩咧？就係我哋而家成個制度就係咁噶啦，就係你想抽税然後派福利咧，都派唔到嘅，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社會部門咧係阻止呢件事發生。所以到最後你話係啊，我哋都想倡議多啲福利，但喺而家嘅社會制度底下咧，我哋倡議唔到嘅。佢個個走出嚟話：喂，唔得啊，唔夠錢啊！但明明我哋有好多錢噶嘛，即係我哋嘅社會生產力係不斷咁上升喎。咁呢個此其一。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可能 Roger 一間都會講有關工作究竟 universal wage 而家咧就受到好多嘅批評嘅都有，即係好多人會話喂養懶人咁。但我呢個我講一個例子係支持 universal wage， 就係香港而家或者全球好多經濟咧，唔係你翻工先有經濟價值。我舉個例，你去買電腦。你喂買咗電腦翻嚟有啲問題，咁你會點做呢？如果係我哋呢一輩慣咗咧，就係上網打咯，係嘛？你上網 search 話啊，我有呢個問題搞唔掂，咁跟住會點咧？你上網好快就會揾到好多答案。呢、這個答案喺以前咧係 CS， 即係 customer service 嚟嘅，應該要有嗰間公司整電腦嗰間公司教你點樣用嗰部電腦。 嗯、 但係而家唔使嘅，而家係喂有人喺網上答你，嗰、那個人冇收過錢嘅。 嗯嗯 即係嗰個人做免費幫你做咗 customer service 嘅，其實係咁呢樣嘢係咩嚟嘅咧？第一就係資本家即係大企業利用咗佢嗰啲所謂 customer base 啦。同埋呢樣有趣係有得計數嘅，即係呢個叫企業價值嘅、即係係有量化嘅。另外咧就係咁你嗰啲人就係叫做 crowdsourcing 你無端端就幫咗佢做嘢。咁所以有另外一個即係有一個好主要話支持 universal wage 或者係 basic income 嘅一個 idea 咧，就係話喂，其實我哋每日所謂唔翻工喺度 hea 嗰啲時間，有啲人 hea 做咩 ？hea 做打維基嘅，即係佢喺度打好多篇維基，然後咁，然後啲維基邊個用？你啲學生個個用啦、即係大學生邊個唔用維基交功課嘅啫？咁所以你幫緊好多人做功課啊嘛。咁呢啲經濟價值用咩體現呢？係冇辦法體現嘅。如果你齋靠收人工，我哋冇辦法體現我呢個社會整體生產。所以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哋淨係用人工嘅方式去回報我哋嘅生產同埋勞動嘅話咧，係好多嘢係隱沒咗嘅。 嗯， 咁所以 universal wage 有一個想法就係話，其實我哋嘅社會整體係一個生產嘅機器嚟嘅，我哋全部人都一齊生產緊好多價值、好多勞動。 嗯， 然後我哋每個人都受益嘅，我哋用 wiki 就受益 咗。咁你嘅意思係咪即係其實你都某程度支持話我哋可以派一啲基本嘅收入俾大家嘅，但係呢個都唔足夠，唔夠徹底，最根本都係始終都係要改善成個制度。咁樣先最徹底，因為你會覺得其實福利國家溫到最盡，最尾都會冇辦法再溫落去㗎啦。 嗱，我呢度講我一種個人立場，我就覺得即係對我嚟講，馬克思主義唔係一個藍圖，即係譬如唔係話喂你而家講一大堆嘢點做，跟住我完全取代資本主義啦。其實呢個係馬克思自己有講過，呢個係一個好戇居嘅立場嚟，佢係會恥笑呢班人。馬克思話所有嘅改變都由當下開始， 所以好多馬克思主義者實際會做咩？佢會支持 universal wage， 國外就推行咯。推行 universal wage 有咩結果呢？就係、是、我哋會改變社會嘅條件。嗱、你諗下，當越嚟越多人有 universal wage， 咁佢係咪唔使咁努力賺錢去買保險啊？佢係咪唔使擔心退休之後點算啊？咁然後佢就可以從嗰種勞動對於佢嘅限制，話我唔勞動我就唔掂啦，我唔知點退休，我唔知點樣供養父母，我唔知點樣養仔女呢一種 anxiety， 呢、種恐懼裏面解放出嚟。咁然後佢就多好多時間，佢亦都冇咁容易被大企業嗰份工框住佢。 但你嘅意思會唔會係話馬克思主義其實某程度係一種實驗性嘅主義嚟嘅？就因為我哋即係我哋都要真係睇下場波點踢先得噶嘛。我哋唔可以憑空唔落場去諗㗎嘛，所以我哋而落到場咁好多嘢都還埋嘅，咁我哋咪試下囉，我哋咪試下推行一種基本嘅收入，睇下個社會會點樣改變囉，會唔會係咁樣嘅意思呢？ 我想插句嘴，雖然你嘅問題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可能係你咁樣理解都得，但我估你話實驗性有啲即係好似我仲有個藍圖要實驗咁嘅意味，我唔知你有冇呢個 implication。 我比較會覺得係即係馬克思睇到一個問題，好啦，呢個問題即係唔係一個問題，其實喺資本主義就有好多問題啦。其中一樣嘢可能當然係同佢收入低有關啦。咁你俾用呢個所謂 universal income 係可以解決到某啲嘢嘅。譬如頭先 Daniel 講咗啲，佢可以令佢多啲空閒時間啊，唔需要用咁相比以前唔需要用咁多時間去勞動嘅工作。但係我估，與其將佢睇成一個可以心目中佢有個藍圖要實驗啲乜，反而係。即其實背後呢個慢慢指向一啲嘢㗎，我覺得佢又會有一啲對最後點樣叫理想，當然有啲好模糊嘅 idea 嘅，即佢有啲方，如果你對比唔到點解而家唔好嘛。咁我估最大嘅問題就係、是、資本主義成個制度本身啦，我想返返嚟講啲離地嘢嚇，唔好意思，就係、是、其實佢因為佢本身以追求資本累積做目的，所以佢講效率，講效率其中一個最有效率嘅方法就係、是、將所有嘢以一種工具嘅關係嚟理解。所以所有嘢都係工具，包括人同自己嘅工作係一種工具。我只係為咗賺錢啫嘛。你問人翻工做為乜啦？為咗賺錢咯。賺錢為乜咧？就是、以後唔使翻啊嘛，早啲退休啊嘛，可以放假去玩啊嘛。工作同你個人本身係分開嘅，佢係敵對嘅某意思就不過勉為其難，逼不得已先做嘅啫嘛。如果可以 搶走咗你嘅事， 係啦。如果冇唔使翻工都可以出糧，你做唔做啊？你梗唔做啦，淨係出糧就算啦，係咪？工作唔係我哋實現自己嘅。一個活動，但係你大部分時間喺資本主義工作嘅人，大部分人啊，都係大部分時間都係工作。佢每日工作好多時間就可能為咗買等樓啊， 跟住佢 喺香港係啦，特別係跟住買等樓就係原來你發覺每日做十幾廿個鐘買等樓就係你可以享受咧瞓覺嗰六七個鐘啊，唔知為乜嘅喎咁樣。好啦，工作如果唔能夠成為你實現自己嘅一個場所地方或者一種活動咧。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只係用嚟維持基本生活需要啊，或者你覺得要買一等樓咧，其實可能係呢個社會令你繼續 keep 住工作落去嘅一種啊，呃緊你咁都唔定喎。好啦，個問題於是就係話喺呢度，其實如果我哋喺翻呢種制度之下，即使你俾到一啲福利佢可以減輕某啲壓力嘅，但係呢個唔係解決個根本嘅問題，因為你依然有嗰啲福利，你可能多咗啲時間，你依然都要翻工嘅，大部分人係咪？佢喺工作裏面依然係實現唔到自己嘅個性啊等等嗰啲嘢啦。人同人嘅關係都係一種最有效率嘅關係，咩都係工具，即係人於是得幾種嘅啫。一種就係你嘅敵人，即係佢會阻礙你去實現自己個人嘅目的，個人嘅幸福理想嘅嗰啲障礙，你要剷除佢啦。另一種人係咩？唔係朋友啊，係工具。佢能夠幫到你實現你自己嘅理想，即係可能喺工作上可以合作嘅，我哋叫做呢啲。於是人與人會喺資本主義制度底下，佢嗰種諗嘢嘅方法，我想強調嘅係會令到你將人同自己嘅工作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全部都會用一種咁樣嘅效率啊，即係工具嘅關係嚟理解。呢個係最大問題嚟嘅。咁啊，當然你話如果我連維生都成問題咁樣啊，我連作為一種基本嘅生物要生存都好困難，咁你唔使講其他實現人進一步獨特嘅所謂體現自己人性嘅嗰啲方式，唔使諗啦，係咪？你食都食唔飽。但係如果有福利咧，可能最即基本第一就係你可能令佢可以滿足到啲基本生存需要咯。但係你依然唔係過一種人有嘅生活啦，而且個心態唔改咧，你可能亦都只係會繼續。攞嗰啲資源其實係令到個即係一部分就係令到嗰個制度更加運作落去，繼續強化嗰種心態。其實我覺得個問題會係咁。所以呢頭先 Daniel 嗰個就係、是、我覺得個意思就係、是、你令到啲人減輕咗壓力可以追求一下。其實呢個唔係去到呢度就算啦。而係最後佢有個理想喺背後嘛，就係、是、你要 且能夠喺個社會裏面實現到自己嘅人性先係最好嘛。呢個係一個過渡階段。至於下一步點做咧，其實馬斯都唔知道。你睇下有呢樣嘢，可能令到人哋對自己嘅意識強一啲。覺得我唔應該用原本嗰種方式嚟生活，可能會多啲機會發現。 唔係，我諗，所以其實對於即係我自己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就係、是，其實我哋唔係話有一個藍圖去做咩，而係我哋而家見到每一步去就做。其實我可以認同提高福利，但問題是你提高唔到啊嘛，會有人阻住你啊嘛。咁所以我哋要諗啊，喂，邊啲人阻住我哋提高福利？邊啲人反對universal wage？ 跟住我哋去討論呢個問題，去論證呢個問題。但馬克思會話有時論證係唔足夠嘅，因為你講一輪咧。是好有道理的，但都冇嘢發生，就好似香港一樣。 係啊，好似我哋 OK， 我哋有即係 香港可以係有嘢講咗好多民主好啦，我哋所有覺得雙普選最好啦，係嘛？我哋都覺得應該收回審批權啦，做唔到啊嘛。馬克思其實會問：哇，呢啲嘢都好正，但係點解冇發生咧？咁然後佢就會同你講話，社會嘅分析背景有某啲人嘅既得利益係阻住你，所以馬克思面對社會改革有好多唔同嘅可能。佢話：如果你真係可以投票。用平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去推动你嗰啲咁正嘅价值，梗係好啦。但问题就係我哋要倒返转头睇究竟我哋个社会而家系咪咁。如果唔系嘅话，马克思就会支持一啲更加暴力更加冲击嘅方式。 我哋今日讨论咗好多关于香港呢个资本主义社会嘅问题。希望我哋唔系静止只系讨论，可以真正去落手改变啦。